闭上眼睛，吸一口气，再走出心意，哪怕地动山移，只要有你在心里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，爱就是一切的动力。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唱出的《当我想起你》。其实这首歌有四个版本，分别是由冷漠、陈百强、张学友和王思思四人演唱，不同的曲风也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。而张学友的版本是2000年迪士尼电影《恐龙》的主题曲。张学友自己也说，想到以后自己的孩子看到这部电影时会听到他唱歌，所以也就唱得更加用心。这张单曲共有国语、英语、粤语三种版本，歌神的非凡唱功和款款深情在父爱的激发下完全发挥，让人没有招架的余力。下一首歌来自于李翊君，《风中的承诺》。 惊醒我沉睡中的梦，暖我的心，沾满着昨日的伤痛，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，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？漫漫长路，谁能告诉我，究竟会有多少错？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？曾经在雨中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曾经在风中对我说，永远不离开我。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，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？ 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

发觉泪也有温度，生命太短促，痛太清楚，才让你让我爱到无退路。我不管爱路向何处，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。天已荒，海已枯，心留一片土，连泪水都能灌溉这幸福。 Good.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。大轮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丰田在北京车展上发布了旗下卡罗拉雷凌的插电混动版车型，预计2019年上市。这是丰田首次插足国内插电混动市场，卡罗拉新能源也是丰田首款在海外量产的新能源车型。另一方面，卡罗拉虽然面向全球市场，但这款新能源车型则是一款中国特供车。这一次推出的插电混动新车，究竟是丰田实力进军国内新能源市场，还是迫于我国双积分政策压力的阉割特供车呢？实际上，丰田是一家非常激进的车企，在全世界都在发展纯电动技术的时候，他就早早看到了纯电动的局限性，独自研发了 FCEV 燃料电池电动车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截至2017年的5月，丰田已经在氢燃料电池技术上申请了15867个专利，并在2015年推出了第一款氢燃料电池量产车，甚至将成本控制在了不到40万，技术的领先程度堪称可怕。而氢燃料电池汽车同时也是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国家的国家战略。日本政府承诺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时将提供100辆氢燃料电池大巴，2030年全日本要兴建1000座以上的加氢站。由此看来，插电混动并不是丰田的方向。丰田把自己的未来堵在了氢燃料电池，而为什么在这时推出了中国特供版的插电混动卡罗拉呢？答案就是我国从4月1号开始实行的双积分政策。总的来说，卡罗拉雷凌 PHEV 的上市是国内双积分政策驱使下的必然，给限购城市的消费者又提供了一个选择。国内自主品牌在之前已有帝豪 PHEV、名爵6新能源等不少同级产品，合资方面的别克也是一个强劲对手。在普通城市，其必然高于双擎版的售价又很难吸引消费者的目光。所以呢，要想在中国市场延续卡罗拉传统动力版的销量强势，丰田还得在定价上拿出更多诚意来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老婆，我带你踏青吧。 老公，你太 out 了，今年流行踏红。经过春风的吹拂和海水的荡涤，盘锦的红海滩五月就红了，大片的滩涂有粉红的简鹏嫩芽土壤，真是美极了。漫步在红滩绿尾间，别提多浪漫。对了，在那儿还能看见丹顶鹤、黑嘴鸥等珍稀鸟类，盘锦红海滩梦中的仙界。 老婆，就听你的，盘锦红海滩走起。这个春天不踏青，我们一起到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踏红。 北京、雄安、固安、涿州、盛芳、秦皇岛，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，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。课程咨询电话：15001032318，15001032318。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0-5175-2200。 想起

与裘海正、方文琳组成飞鹰三姐妹，同时也是其中发展最成功的。而接下来的一首歌要带给你来自于羽泉的这首《最美》。 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。

这首歌曲，每秒都活着，每秒都死去，每秒都为着自己。谁不曾找寻，谁不曾怀疑，茫茫人生奔向何地。那一天，那一刻，那个场景，你出现在我生命。

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，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，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。 妈妈是我的人肉闹钟， 妈妈是我的米其林大厨， 我妈妈是做财务的，也是我们家的董事长。 5月13号母亲节，经典999公益主张，让我们用行动跟妈妈说一声我爱你。

在节目开学第一课中，董卿面对照顾轮椅上的老人，即使穿裙子，她还是选择跪地采访。一个人最高级的魅力，不在于他赚多少钱，地位有多高，也不在于穿多少名牌的衣服，而是举手投足间散发出的教养。今年969，我是泽林。穷养富养，最贵不过教养。那些骨子里深藏教养的普通人，他们以温柔对待世界，也一定会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。